讲咩话？ 我话酒并唔系咁饮噶。 应该系点？ 一句说话，入酒合一。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，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， 一隻叫 non-Mephushal。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，即是呢要加熱到80度， 油香 同埋 你有 juicy 有 creamy 嘅感覺，你配咗紅酒呢，即是你會覺得好似大家都夾大家囉，盡男女美女。 咁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節多個選擇囉，即係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嘅。 咁得意嘅就係因為呢四支都係白酒，你事實上真係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。 係你點解法國嚟㗎？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。 解翻成 嗰啲事啫，做 啤酒。天氣熱咧，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，係、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，唔係咁興嘅話咧，我就中意飲 cava 咯。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。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咧？我一飲落去，我話救命啊！點解飲咁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？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？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，你慢慢行嗰时，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，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。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。吓、啊，呢支系点读啊？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，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，个味系唔同咗。 好得意，星期三晚10:30 ，Kevin Ho Kelvin Y 共聚会。 大陆微博千奇百怪，唯有围住个钵话过你知。 知啦，知啦，知啦，知啦，围住个钵啊嘛。咁讲乜嘢咧？咁样其实咧就有，我接系接到网友嘅要求嘅。咁样佢就问咧，可唔可以讲下李天一吓？咁、我其实我答咗佢啦。喂，我三月嗰时候我咪讲过李湘江之子咯。李湘江之子系边个啊？咪李天一咯。你某程度你可以听翻，我咪唔使再讲咯咁样。 咪咁样有事件新嘅进展啊嘛。 唔系有新嘅进展，我都未必需要讲噶。即系点解咧？围住个钵系乜嘢咧？系你去揾啊嘛。我唔需要再讲啊嘛。但系佢一个 point 咧，就有另外一个网友呢俾个 point 我咧，我就唔讲唔得啦。 乜嘢？ 因为佢话。喂我听萧生佢成日都想讲呢个李天一，但讲嚟讲去都讲唔到。 即係讲得唔够会讲到肉， 佢讲到肉讲到一半就冇，可能讲到三分之，可能十分之一到佢又冇讲到啦。其实咁呢就话 即係佢觉得萧生有顾忌唔敢讲。 唔系喎，佢顾忌唔敢讲，系因为隔离左右嗰啲太多嘢讲令到佢讲好少。 其实会唔会真係有顾忌呢？ 唔会嘅，应该。 即係我哋推论下啦，推想下佢系咪真系有顾忌啦？ 咁我唔猜想呢啲。 有人话佢有军方嘅， 即系咁。阿萧生成日都想讲，成日想讲，系隔篱左右嗰啲咧，嗰啲人咧，好多topic啊，跟住就讲到三分之，嗰个讲未到肉，就俾人冚咗，用第二个topic冚咗啦。咁阿萧生永远都讲唔到，咁老萧讲唔到。喂，如果我哋讲到，系咪好威先？嗱，咁呢次咧就咪真系同仇敌忾啦。呢次冇办法啦，呢次啊真系。即系自我强奸啊！话俾你听，即系威下威少少俾人睇啊！咁我都有个即系咁啊！你话我讲上次讲李天一讲得好详细啦，因为其实我估计老萧咧系唔知道李天一。除咗呢一單涉嫌強姦啦，因為而家疑犯嚟嘅涉嫌強姦之前，有一單打司機嚇、我估計老師都知嘅嚇、因為之前咧仲有一單咧佢搞個補習教師 啊 嘛， 係啊 咁、我估啊 阿女嚟噶嘛 嚇，我估阿老 結咗婚添 啊，我估老師就應該唔知噶啦呢啲咁小道嘅消息嚇、 可能佢知嘅，不過佢唔記得講咯， 可能係啦嚇，死啦佢，因為啲網友咧就成日講。话阿萧生咁讲，就永远都冇讲到嗰单嘢咁样。所以咧，我哋三月半年前出嗰一集，围住个钵咧，讲李湘江之子咧，某程度系应该系当时嘅最全面嘅。到今时今日，评论李天一，我都系最全面嘅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，点解就要讲啊？当然系要，因为要威啦吓。但系都有嘢可以讲下嘅。咁啊，因为呢单嘢咧。就引致咗清华大学啊法学院教授易贤友啊，咁我哋通常都顾人其名啦，易某啦，咁咧佢评论呢个李天一案， 系 咁咧佢就话咧，即使系强奸，陪酒女 比强奸良家妇女咧，即系危害更少嘅。咁、哇！我屌佢咩？唔系，我屌得你讲下，你讲下，你听咗呢句呢个说话，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更少。咁 听落好似有啲危害性嘅，咁但系又唔系话完全冇嘅道理咯。即系如果你系判刑嗰阵作以呢个嚟作为你判刑嘅考量嘅话，咁我觉得都合理嘅。 合理嘅，但系而家唔系啊嘛。 但系佢只不过 系强奸，就始终都系强奸啦。 强奸就当然始终系强奸啦。即系如果你老婆唔中意俾你搞的， 搞你都系 你搞完佢，佢都可以告你强奸。 但系都系危害更少。即系某程度我点睇咧？当然我系觉得呢个系歪理嚟噶啦。吓、咁当然佢之后咧，微博之后咧，初头就死都唔 delete 嘅。死都话，哎呀，嗰啲跟住俾网民轰炸，屌到扑街，话俾你听。咁跟住咧就佢话死我都唔会点呢噶啦。咁最后人民的力量系咪、最后死死定删鸠埋？喂，唔系删咗啊，删咗，仲要道歉添。OK， 仲要道歉， 仲要道歉嗱，都某程度我都觉得有一个有承担嘅教授嚟嘅、即系我哋试下点嗱，首先我哋讲下啦，强奸陪酒女点解比强奸良家妇女又危害更少？啊！你答唔到？ 对于公众危害定系对于嗰个女性危害先？ 嗱，我以字面咁睇啦，吓、陪酒女基本上咧，你都玩得佢，你梗系惊惊地佢以前有乜嘢依泣噶啦，系嘛？你会 take 到 condom 噶嘛？系咪先？ 吓、 但良家妇女你摆明咦，良家妇女喎、啊，咁我梗系几日用好多噶啦、你听下啲，你听我战男嗰啲你知啦、 即系你意思强奸犯都可能会考虑、 考虑到？咦，我强奸个陪酒女危险啲，我 take condom， 良家妇女、 啊，我 梗系 呢个 零点零零啦，啊零点零零啦， 我就觉得即系 咩？我自己都咁角度啊嘛，当然我唔系强奸啦。 我个谂法就系、屌强奸犯就梗系控制唔到自己啦，仲话即系好冲动噶啦，仲点会搞带呢啲嘢咧？ 咁样比较奇怪，因为个我针对嗰个字眼系危害性更少啊嘛，系咪先？系真系噶，某程度系咪先？ 以前加拿大发生过一单强奸案，好得意嘅个女人咧。知道佢反，即系完全冇得反抗啊！大佬嗰个黑鬼嚟 嘅，哦，要求佢剔对 condom， 系啦，咁就真系剔咗咯。嗱、即系又算唔算强奸咧？ 哦，咁我要求啊嘛。嗱，呢啲咁嘅嘢，我哋唔多讲啦。就点解无啦啦呢个李天一案咧，就会讲到呢强奸良家妇女同埋强奸呢个陪酒女咧？跟住咧就有个消息啦，就话、李天一强奸呢位妹妹，其实好似系未够情噶 ，OK 啊， 吓、哦，咁 啊，未够情噶，系一个陪酒女郎嚟嘅 ，OK，OK， 所以咧，佢就呢、這个教授就讲咗呢一句说话，佢唔系帮李天一说谎噶，佢唔系噶，佢只系讲佢相信嘅嘢啊，嗱，其他大王啊，话声你听啊，呢讲相信嘅嘢唔系随便讲啊，话声你听系冷血时报我先可以讲啊，就话声你听啊，佢真系讲相信嘢，佢唔系帮紧你啲一说谎，都濑嘢 ，OK， 有时所以言行举止真系要 唔系小心啲咩人咯，啊、即系 主要你手， 你喺 Facebook 里边一条友打飞机嘅，咁咪谂乜柒都得啊， 你记住啊，佢个 background 系咯，你一个 法学教授啊，咩为法学教授？教授啊，即系法律系啊，大佬，哇，佢唔系法律讲师啊，佢唔止啊，佢系法学教授啊，讲师都系佢训练出嚟啊，大佬，哇，你知你强奸就 系 强奸噶啦，其实喺我嚟讲，只有两个强奸嘅啫，系强奸幼女同强奸妇女嘅啫，系咪先？只系呢两样嘅判刑嘅啫，你唔系，你系将 低班都系强奸嘅一种嚟嘅， 你多加嘅都系头强奸，喺女仔嚟讲啊 ，OK， 咁、你而家将陪酒女同良家妇女。你嚟讲系怪啲嘅 ，OK， 但当然我明白你唔系为你呢个李生光个仔说谎啊，咁都会人屌少啲，所以我话唔屌你。 咁但系佢咁样讲都有少少道德批判性嘅里 边。系嘅，但系佢真系衰黄鸠咯， 所以咪又话佢新闻唔应该 衰黄鸠咯，即系冷血嚟讲啲，我冇停可以查下佢嘅，话俾你听啊，佢有啲一个字面嚟讲个解通嘅。 我哋讲冇所谓噶， 我哋讲冇所谓噶，我咩嘢？即系点嗱？即系试完咧，无啦啦就点解会爆到呢个女子系一个陪酒女咧？吓、咁原来咧就喺李天一犯案之后两日啊，咁李天一个妈妈咧 即係又係嗰啲紅色背景嘅人啦，佢女生嗰個老婆其實都唱歌好撚叻㗎，其實都係演藝演藝界嘅 跳舞都係 跳舞嘅跳舞啊，冇錯跳舞嘅嚇。佢係收咗一個短信，咁咧佢個短信咧大概咧就係、是、OK 揾到啦啊，喺2月19日咧，咁啊李天一個媽媽咧就收到一個北來自北京嘅15201022XXX 嘅號碼，咁咧喺上午11:02咧發出咗一條短信，咁、個傳聞咧就係話。你 XX 咁当然系咪系用 你 XX 定系李天一我唔知啦。 嗯， 为首嘅轮奸事件，嗯，你是否了解清？你是否了解清楚了？ 嗯， 事情很严重，也很恶劣。 嗯， 我们本着对所有人负责嘅态度，最后跟你联系一次，嗯，请你速回电话，嗯，否则我们不。会拖过下午，要法律程序和传，我要走法律程序同埋呢个相关传媒嘅，咁、样吓。咁、跟住咧，佢嘅妈妈咧就又收到一个讲法啦，咁就话咧要勒索50万。点解勒索50万咧？吓、就因为犯案有5条友，一条友嘅揞口费系10万。 嗯 ，OK， 5条友。加埋就50万，啊唔加咗全部系你天真个妈妈俾我，大佬系咪有啲唔公平嘅？因为有人话过，其实嗰四个咧， 背景都唔弱啊，大佬 都厚啊嘛。睇睇嗱，我知你见到你，我见到你讲咗呢单嘢，真定假唔知噶。 有四位啦，即系名字就都唔使读啦，你只需要知佢系边个后人啫。李天一就自然系李湘江个仔啦，咁有个姓曾嘅就话系曾庆红个孙 啦。 有个姓李嘅就话李元索个仔啦，有个姓陈嘅咧就陈云个孙啦，唔系离地嗰位， 唔系我离地嗰位啊，嗰位识好多人噶， 开国大元帅嗰啲嚟啊，大佬。咁跟住有一个姓江嘅咧，就话系江泽民嘅嫡孙啊。 系啦，嗱讲嘅啫，嗱你呢段嘢未经证实嘅， 未经证实。嗱 当然啦， 当然为住个拨嘅 精神， 系 你自己揾资料， 揾唔到你自己估， 系你自己坚定 谂，唔好话我教鸠你。 系啦，吓资料系你自己谂，话声听，好似而家我讲单呢单短信呢条短信嘅坚定流，你自己谂。OK， 我个问题咧就系乜嘢咧？ 嗱呢个短信咧，即系俾我去睇咧。喂，其实可能真系，譬如啦，我系一个人，我又识阿李湘江，咁我又咁巧识其他，唔系我又咁巧识嗰个受害人嘅屋企或者佢所谓识嘅背景人士。 嗱咁啦，不如咁讲啦，呢个人 我做中间人，跟住我又打电话嚟话，喂呢单嘢一定要拆掂佢， 我帮你拆， 我帮你拆个方法或者唔好话我帮你拆啦，对方要求要50万，你搞唔搞得掂？你俾唔俾？ 如果 你唔俾嘅话咧，我晏昼咧，佢哋又要包大镬噶啦，我都 就唔关 我 事噶啦，我揿住噶啦，可能系 咁样发生紧噶喎， 吓，即系话咧，其实发呢个短信呢条友咧，系一间酒吧嘅经理嚟嘅。 Okay. 他背景 background，所以就引致是呢某程度有人话就呢条友爆啊，俾人强奸呢位妹妹啦，系一个酒吧嘅陪酒女，跟住先至有呢、這个陪酒女同埋刘家妇女呢啲事件 ，OK 吓，嗱，即系我嘅问题咧就好简单啫，如果李天一个妈妈喺案发之后第二日收到呢个短信系2月啊，记住啊，嗱、我哋喺围住个拨。我喺你湘江之子讲嗰一集系3月啊，话声俾你听。记住，喂，如果你有呢条短信，你点解唔一早攞出嚟？ 系咯， 你一早攞出嚟，咁就系呢个妹妹陷害你啦。 都唔可以话陷害啊，但 可以咁讲，我有权估。 系啦，你当人勒索你啦，咁你早啲拎出嚟啊！你依家先拎出嚟做乜啫？ 你叫我点可以相信你呢条短信系坚嘅咧？ 咪咯，喂，你依家 当然坚唔坚你要网友你自己谂啦。OK。 你就算真系话俾我听，喂，真系中国电信啊，边个个工程部某一个， 识得嘅 某一个技师，话真系可以出嚟做证，话系真嘅，我都可以为你依家买通佢嚟讲， 系咯，都得噶。所以我有质疑，但系事实真伪就你哋网友自己谂。OK， 又讲翻呢单案件个过瘾之处啊。呢单案件换捻咗好多律师。 哦， 嗱、啊，之前嗰個律師講乜撚嘢，我唔夠記得咗。OK，、嗯、跟住咧，嗰、那個律師咧，第二嗰個律師咧，好有名啊，話俾你聽下。OK， 係、嗯、當地嗰個法官個當地個法院個檢察曾經嘅檢察官。 OK， 哇！ 啊、即係而家哇， 即係要買通人就呢啲關鍵人物嚟。 係、啦，但係冇事就，但係呢條友都冇做，都自做。哇，幾撚大鑊你諗下，真係幾撚，好撚過癮嘅，呢單嘢好過癮嘅。我哋慢慢分析下。OK， 太過辣手啊！ 我拿手， 即系拿上手， 即系屎嚟 嘅，已经揸唔落。 呢个炸弹嚟嘅，就好似机场嗰个炸弹咁，嗰啲黑仔又炸喎，大佬，我真系搞唔掂。可能系咁样， okay. 即系呢条友咧，第二嗰条友咧，已经用咗个好过瘾嗰个讲法去打呢单 case 嘅，呢个无罪推断啊。啊，咁我哋诶、我哋 common law 噶嘛，我哋而家识呢样啦，无罪推断。咁、咧就话咧，我哋要孤忍其名。啊、首先一就唔应该将李天一呢个朵攞出嚟讲，喂受佢唔系受害人喎，佢系疑犯喎，系咪先？ 好似未成年系嘛？ 未成年，未成年，未成年。 嗱、如果美国嘅话，未成年就以前就有啲习惯，就话佢唔知唔够几多岁咧，就唔开佢名嘅、嗯。但系即系都依家都好似。即係嗰個歲數依家提到壓到好低咯，即係好多都開㗎喇依家。 我就唔理佢啦嚇，呢樣嘢好嘅。但係佢打呢單案，第二個律師打呢單案嗰個講法咧，就話係五個人輪流同呢個女性發生性行為。我你老母有冇搞撚錯？ 就冇話自唔自愿啦。 係啦，係啦，唔係強唔強姦，係輪流同你發生性行為。哇！呢、這個律師其實都已經扭到好撚叻 啦。咁唔係罪名嚟喎，你啲律師扭嚟做乜啫？根本唔係罪名嚟喎。如果女仔願意嘅話， 係咯。但係如果某程度即係打呢個咁樣，跟住可能就因為出咗呢句説話，跟住就俾人屌到撲街咯。跟住哎呀我都頂唔順，呢個係我估嗰個事嘅其中之一，亦都有可能你知啦。我可以再講講你我唔記得其實我三月嗰一集有冇講啊李天一嘅 background 啦。李湘江老年得子， 嗯 ，OK， 哇，對呢個仔對呢個仔係愛護有加、，OK 嚇、愛護有加，而且呢個仔。佢喺藝術方面，即係唱歌跳舞係零舍好嘢嘅、可能即係佢 DNA 嘅關係啦。佢、更加錫呢個仔。OK， 喂，咁樣如果我係李湘江，咁樣我你知我嘅背景㗎啦，我係解放軍，知乜嘢？ 紅色歌唱家啦， 唔係歌唱家，佢係解放軍， 軍有 軍 銜 啊，佢老婆都係㗎，話聲你聽。喂，咁我梗希望我個仔無罪㗎啦，一日監都唔好坐，因為呢、這個呢條僆仔以前坐過㗎啦嘛，嚇、草玉判咗半年牢教㗎嘛，咁當然啦係好撚快放返出嚟啦，但係佢都唔希望個仔再坐，咁可能要求呢個律師，喂大佬你一定要打佢無罪釋放啊，喂我係呢個曾經做人民呢間法院嘅人民檢察官，喂大佬我真係打唔撚到落去，你叫我無罪釋放，喂呢次我真係賺唔到，唔係我唔想賺啊，我係冇能力賺，因為點解？喂網民市民喂已經係咁喺度講，喂大佬 出位， 我冇躲啊啦，係嘛先？ 你唔出名我救到啫。 係咯，呢個你真係呢個爆呢、這個鑊真係太大，所以我又遲咗。咁跟住佢又揾第三個律師，咁呢個律師到時有啲乜嘢咧，我就唔清楚啦、但係好坦白，某程度我唔會再講，因為節目要維持嗰本應該完嘅啦，係嘛先咧嚇，又冇機會再講。呢個難到時報有冇機會講？ 呢一單 case 根本已經唔係律師用咩律師去決定㗎喇。 依家人民 係啦，已經係講到係你認識得咩人而去決定呢單 case 囉。 即係某程度人民呢就已經判咗案嘅。喺大陸最撚奇怪就係呢樣嘢。即係有啲你話冇法治咁樣，係呀係呀冇法治嘅。人民判案都人民判咗你都係冇法治嘅。哇但係唔好意思。 咁即係民粹囉。 係好民粹㗎嘛，即係呢單嘢其實人民判撚咗案㗎啦。話聲聽你十年監禁到啦，話聲你聽真係好撚大鑊。咁我就咁樣講嘅啫，咁希望啲網友呢 都希望佢哋唔好民粹啦。 係啦，亦都希望啦你講嘅我講嘅嘢你網友要求嘅嗰兩位網友，一個話問我會唔會講，可能話唔講嘅，但另外嗰個網友話老少講唔到，我話我講晒啦，或者我你知我三月嗰集李湘江之子同呢集加埋落去呢 足足半个钟头有余。嗱、嗯，够晒赢晒龙少啦，你哋威捻到尽啦。OK 啦，唔再讲噶啦，应该。咁节目时间差唔多啦。听下你 拉埋嗰四个咪有得讲咯。 拉埋四个就再讲咯，到时可能就冷血时报讲噶啦。OK。 啊，都系。 啊，咁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就跟住讲嚟呢间食肆咧。我哋几条友去嘅，同埋一滴去嘅，咁、嗯、可以听下啦 ，OK？ 咁照 应该香港人都熟悉噶啦， 食你唔死， 食你唔死， 寻找好味。嗱呢次咧就同阿滴去食嘅，吓、嗯，同埋你啦，同埋你女朋友啦，吓、啊，咁开头点解会呢度食咧？就唔其实唔知点解嘅，冇订去，咪揾嘢食下咯。咁 车去中心城，啊、最多嘢即系算系多嘢食嘅地方。 咁、啊、样我哋去呢间就叫稻香酒家啦，香港都有啦。啊，咁我哋又去呢间系福田区， 呢间都系香港嗰个 franchise 嘅、 啊，福华路。怡景中心系咪我哋去嗰间系咪啊？ 中心城一楼， 中心城啦，中心城一楼啦。咁啊，稻香酒家。咁其實好多日網友呢或者去食呢都知道有呢間嘢㗎啦，因為佢以前喺唔係以前而家都有嘅，喺呢、這個友誼城啊、 嗯、 都有一間嘅。咁、嗯、佢最出名係咩呢？就係、是、打邊爐。 喔係 呀。好、啊、多人食打邊爐嘅。咁、啊、但係我就唔鍾意喺稻香打邊爐嘅。點解呢？因為佢食品啊、 嗯、 即係佢食品太少啦。啊！佢唔似我哋 哦，即系你而家拣嗰啲， 系啊，拣嗰啲太少啦，而且嗰啲嗰啲 咁少又可以控制到个质量嘅， 系啊，少系控制质量嘅，所以唔 好 差嘅，一向都唔差嘅。咁呢次点解同阿的咧，我同阿的咧就去嗌小菜啦。咁、嗯、开头原因一句说话啫， 系 咁阿的话佢都食过香港嘅稻香，好、嗯、多人都食过啦。咁我就同我同阿的讲，唔使问， 嗯， 如果香港同深圳嘅稻香。必定是深圳间老乡好食过香港嗰间嘅， 点解咧？ 咁啊，好阿丁就咁问啦，你都听到啦，冇扮嘢啊！我哋话够胆落嘢啊嘛，佢够胆落好多唔同嘅调味品啊，系乜嘢啦？大 一滴香都、 啊、都够胆落啊！因为喺国内一滴香唔系 违禁 噶嘛，佢而家系公开系可以食用噶嘛。咁、 嗯、 你可以落呢啲咁嘅添加剂，当然好食啦。咪、嗯、当然我唔知佢有冇佢冇咁落啊。 落一回事 啊，但系事实上。我知佢真係好食喎、啊、香港喎、啊。 嗱、哦、可以咁講。 真係㗎喎。其實豆香大家都 食過 啦。大家食過你就好清楚啦。話真係呢。嗱不如成日讚不如坦坦先啦。我嗌咗咁多味餸呢有味最唔好食㗎啦。 海王豆腐煲。 係啦個海王豆腐煲阿 八字所謂。 阿的又點講呢阿的又話都唔知個廚師想點。即係我就覺得係成套天機咁啊釜山春高圖咁。 即係乜嘢靚嘢都抌啲落去。 乜嘢抌落去。 炒烤撚爛晒啲豆腐出嚟一碟。 一碟咁其實佢即係唔知想啲食又唔係太好又唔係太好食啦。 樣又唔好睇。 但個樣又一撇咁唉咁就算啦。嗰樣真係唔好食㗎嗰樣真係網友可以唔使試。嗱、 啊，即系套翻你上次讲嗰个影评咁样，你就话个导演又唔知个编剧想写乜，个编剧又唔知个导演想做乜，但系个编剧同个导演系同一个， 错啦， 咁呢个咧就执马嗰、那个， 执 马嗰个同个炒锅唔同，啊、炒又同个执马唔同， 系啦，咁佢就同一个人嚟嘅， 条嘢， 系咪先咧？ 所系啦， 咁当然啦，你嗱踩就踩够啦，即系睇得一味嘢，一味仲要踩， 呢样真系要踩， 一味仲要踩， 真系可以赚。 我首先賺一樣嘢先啦，其實跟住落你可以賺嘅。佢個燒味拼盤，你可以、 燒味拼盤個燒腩仔有少少失望， 少少失望。 咁、其他 但係 叉燒話啲 O K。 你要記住喎、 嗯， 如果你喺大陸食燒味，不知所謂啦。 啊，唔係喎，即係叉開少少講啦。我屋企楼下咧开间唔知咩超市咧，啲烧鹅咧好好食噶。 O K， 锦乐嘢啊嘛， 卅几蚊嘅啫， 屌你 卅几蚊半只。 你唔好问我啦，锦乐嘢啊嘛。喂，喺大陆食烧味，你真黐线啦！嗰嚿叉烧失手过我啊，话俾你听。 应该 一系又肥，一系又肥过健哥哥。 一系有啲，应该有啲香港师傅做得好。 你谂下呢档呢度个烧味拼盘，除咗个腩仔唔算好 O K 啫，唔系唔 O K 啊，记住啊，唔算 够肥咯，系咯。 但系佢嗰嚿叉烧，哇！ 系。 我真係喂香港可能香港稻香都冇咁靚。 嗯。 嘩嗰、那個叉燒真係正宗半肥瘦。 燒鴨吧。我唔知燒鵝定燒鴨。 唔知燒鵝燒鴨啦。 跟住個牛舌啦係咪 嗯。 牛舌都牛剪。 牛剪。 同埋啲海帶呀。 係咁樣。 即係 OK 㗎。 真係 OK。嘩尤其是嗰嚿叉燒。 嗯。 嘩真係肥美適中，真係標誌火話聲，即係靚女嚟嗰個叉燒話聲咧。 即係香港咧，你依家搬食嗰啲叉燒咧，可能太過注重健康咧，真係食唔到一啲半肥瘦。 係啊， 即係 哇咬落去啲油会溶嗰只咧， 咬落去，即系好中意嗰种汁啊嘛。 即系虽然明知好唔健康， 好唔健康，但系我 建议大家 喂嗰嚿叉烧咬落去，即系有汁出嚟，嗰种汁出嚟真系好开心啊！你谂下啦， 要热辣辣。 我求其讲一讲第一味嘢已经咁正啊！我讲多味俾你听，大家听下啦，都唔错啦。唔知你我唔知你中唔中意？脆皮黄金虾， 脆皮黄金虾我点啊？大佬点唔中意 ？OK， 喂。我就唔知道你系咪食啲脆皮黄金虾嘅，我就连壳都食埋。壳 嘅吓， 你哋就唔系嘅，你掠出嚟嘅。 我就絕到嗰阵先掠嘅都。 但我就食埋，其实我连虾壳都食埋嘅。 虾壳你好难消化噶，大佬，我又啱啱病完咧。 咁我就话俾你听，出去食呢只虾，一定要食虾壳，我食埋。 唔系佢炸到好脆咯，条尾。 系咯，佢真系 唔系好脆，佢未至到脆得到吞得落去。 我吞到我嚼咯，总我吞到啦，总之。喂，咁嗰只虾又唔会太熟啦， 系啦， 系先咁誒，嗰啲 同埋佢係本味基圍蝦嚟嘅，好似佢都唔係咩， 唔係大蝦，唔係大蝦 即係佢都控制到唔錯。 佢啲汁味汁啊，你要啜啦，咁我就唔使啜啦，我就連蝦我食埋啊嘛。喂，完全冇問題喎， 冇問題，因為佢話好油膩啊， 係咯， 即係好滯啊。 你知尤其是炸嘅嘢啦，炸嘅嘢， 鹹蛋黃先可以幾靚， 又真係幾你諗下啦，鹹蛋黃你知幾唔健康啊，但係真係你諗下幾好食啦。 都 OK 嘅， 咁又讲下啦，干煸四季豆， 哦呢啲， 诶，香港有少得食啦。咁佢个四季豆除咗系四季豆之外，仲有榄角、 榄菜、 榄菜吓。 哇，呢个我谂会冇得顶。 我谂你香港都食唔到啦， 冇香港，香港都有食榄菜， 因为榄菜你食嘅啫，系咪先？ 潮州人咯， 系咯，你除非就我谂就只有深圳嘅稻香你先有得食啦。啊，如果真系食榄菜嘅话，喂咁样。咁佢死鬼都好普通啦，講真嚇。 大碗腩菜真係， 佢做得新鮮，即係做得 到真係冇得頂。 冇啲菜味，冇嗰啲咩 草腥 啊，草腥味咁就 OK 啦。個腩角就 OK 啦， 冇得頂。 我嚟送飯就係真係一流啦。 跟住有個糖醋排骨啦， 係啦， 唔失望啊， 唔失望啊，咁樣都係酸酸甜甜啦。喂，我你有冇睇過？ 我條女最憎食酸酸甜甜嘅嘢，咁佢都話 OK。 即係其實糖醋排骨咧，好難整啊。 嗯， 好难整啊！佢嗰个调味嗰度咧要恰到好处，你做得太酸， 太过溜啊，会又系 又唔好食，做得太甜又唔好食。诶，佢做到佢啱啱好， 嗯， 诶，大佬真系唔错噶，讲真系咪先？咁最后啦，我就真系几中意嘅，即系其实即系好奇怪嘅，呢个叫素鹅啊，我哋嗌呢个素鹅。我开头食落去一咬落去，咦，冇腐皮嘅？喂，冇腐皮，你叫乜嘢叫素鹅啊？喂，好奇怪，因为佢咧就俾一层面包啦，某程度啊，炸面包糠啦，冚住咗。咁觉得咦，同我以前平时喺斋铺食嘅素鹅，真系天同地嘅，我都冇腐皮，都唔系素鹅嚟噶啦。系咪有啲有人俾人揾笨嘅感觉咧？但系唔系，原来你食嘅第一啖咬落去系个面包皮啫。你入边系有腐皮喺度嘅。 系啊。 咁我知道佢點解啦，高手就即係高手啦。佢因為嗰啲腐皮呢有好多汁啊同埋一啲嘢滲出嚟㗎嘛，佢搵個麵包殼幫你索咗佢。而且素鵝嗰個佢嘅問題就係腍㗎嘛，佢喺面頭飲一份麵包殼去炸呢，你食落去嗰時候呢仲實啲，而且有脆口啊，而且脆口，而且又冇咁 唔會跌出嚟， 唔會跌出嚟，啲汁呢就係俾啲麵包索返晒落去， 唔會你 哇大佬佢呢個即係連嗰一刻嗰個師傅係連你食落去嗰一下都考慮到，喂係考慮到好 detail 啊，或者呢所以嗰個送我好快搞掂啊。但最過癮就係咩呢，每人第一啖咬落去呢都話唔好食嘅，因为点解一咬落个面包嚟嘅啫嘛？你觉得好 cheap 噶？你真系嗱呢样，但系即系你觉得好 cheap， 但系食落去食到嗰个腐皮嗰头咧，咦？你又觉得 有啲惊喜， 惊喜喎！跟住食落去，你就谂埋嗰个谂法，嗰个厨师嘅谂法。哇！你系觉得哇？呢个厨师真系神嚟啊！话俾你听， 咁未至于， 未算散，但系 喂，即系考虑周到啦， 考虑周到。喂，我就最中意食呢啲样嘢咧，你系有一个惊喜。 嗱、嗯，佢食嗰度，诶、欸，好普，诶、欸，好普通嘅，诶、欸，干炒山炒骨，好普通嘅，干炒鹅，好普通嘅，一食落，咦，原来系咁嘅，系、嗯、有啲特别嘅嘢俾你，而且嗰样嘢系经过你考虑同埋谂过去整出嚟。喂，我从来喺香港任何一笪地方食嘅素鹅，系咪冇面包糠嘅？唔、嗯、好，唔系面包糠，炸面包皮啦，好唔好？咁上下啦，总之有面包内啦、嗯，你食落去底下真系感觉系非常之觉得唔。俾人揾笨 嘅、啊。不过重申啊，呢、這个只不过我哋嘅客观嘅观察嘅作出嘅主观嘅推断啦。 哦、okay, 厨师系咪咁样谂？唔知噶。 系唔知啊，当然我 即系我哋吹到好大啊。 但系真系好 OK 喎，但系 即系但可以咁样解释。 但系份量真系少啲、這个素鹅，得 一餐够噶啦， 一餐 又少食多啲。 系几过瘾噶，嗰、那个素鹅下边仲有啲粉丝炸粉丝咧，吓、啊、啲炸粉丝可以舐啲炸粉丝攞嚟食。咁、嗯、其实咧，我觉得舐落去依下系多余嘅，你唔需要炸埋啲粉丝，还啲粉丝冇味噶啦。系咪先？啊，你就咁食嗰个素鹅已经好 OK 嘅。 O K， 或者咧，咁啊，我估唔到咧，其实喺稻香咧，喺深圳系做得好食香港。 嗯， 我知道好食香港， 即系环境都舒服香港啦。系，呢个啲台都阔啲啦，可以 考虑周到啊嘛。佢考虑周、嗯，考虑周到啊嘛。 唔系，但系即系又另外一样嘢可以答下嘅就系 service 好似唔好够咯。但系嗰晚我哋又好迟去， 好夜啦， 差唔多落场咁就 啊，即系咪？我哋就日日日日月仔用嘢啦，我哋九点几去，咁啊乜都冇得食啦，谂住因为阿的请啊嘛，我哋谂住整海鲜噶嘛，整翻条虾食下啦，虾去到虾又冇，乜嘢都冇，咁唔关佢事嘅，啊因为可能啲嘢好食啦，我唔知啦，咁你知俾人买晒，咁啊剩翻啲都唔错嘅嘢摆喺度，咁样其实啊嗰次我嗰餐我系真系食得好开心， 都算系好彩，因为真系好多招牌菜似乎都买晒。 啊 但嗌出嚟呢幾 樣，唔係嗌招牌菜，我哋都可以食得到，唔錯啦嚇咁、 嗯 啊、如果下次如果嗌啲招牌菜，咪仲點？ 咁就早啲去啦。 下次早啲去啦。OK， 八點零鐘。OK 啦，咁節目時間差唔多，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 係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的，你依家聽緊嘅係 www.regazine.com.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。